我国咸镜南道各处有许多爆炸物接连发现，并揭露美帝国主义者曾在上世纪朝鲜战争时期所干出的野蛮行为。进入今年，在咸镜南道至今共有1000多颗各种爆炸物被排除，其中包括四月在新端川铁路周边和定平郡南昌里浅海所发现的数百公斤炸弹，以及在咸兴市海岸区、咸州郡新庆里居民区和高原郡黄松里农田等地所发现的数十公斤爆炸物。